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、景然播音，圆圆、靳时猛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这11月到期未。